便是你的胸怀，我愿化作一片云朵，为你轻轻地飘动，致敬你那份辽阔。你是我目光锁定的那个星座，你的眼睛告诉我